大家好，欢迎收睇《桃花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我郑涛嚟， 仲有神秘嘅，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啊，哇，早嗰轮咧有单大新闻，好似话有个香港人嚟租车，跟住撞烂咗，然后又咩签卡，然后又话 cancel 翻，咪走佬啦，总之。唔使讲咁长咗，总之就有个走佬哥就是、租个车闪咗，就 咁多走佬哥嘅， 呢个世界充满走佬哥噶嘛， 出咗事 啊！咁啊，嗰单嘢我哋唔评论啦吓，因为啲留翻俾警方啊或者法官去做啦。但系我哋讲下，咁啊，我哋讲下租车或者包车呢啲嘢啦。因为其实咧，我讲少少先啦。我由始至终咧，我都唔赞成旅行系自驾游嘅。 好、哦，点解咧？ 台湾更加特别添。因为首先唔好讲台湾先，讲其他国家 片，挑战性更多。 我去到外国，我都唔会租车揸嘅，因为好多嘢你预计唔到啊。就算你好叻啊，你系闪拿，咁人哋撞你得唔得啊？ 闪拿， 闪拿仲攞命啦，大佬。 如果人哋撞你，喂，咁你成日行程唔使玩噶咯？你啲点搞啊？ 去医院玩咯，玩瞓觉。 我当轻微嗰啲啊，轻微先。咁你 咁你撞嗰啲，你都唔走唔甩噶，你都停喺度。 系啊， 你坐车你都有机会。 差佬嚟 嘅，俾人撞入医院嘅啫，呢个系冇关系嘅。 系啊， 但系意思话你冚一冚咧，你起码搞你大半日嘅。尤其是外国嗰啲警方啊，分分钟唔知落口供落嘅，仲要语言不通咁知。 有影相。 咁你影响咗你成个旅程嘅心情，所以我系唔赞成租车嘅。 系。 咁啊，我哋讲台湾啦，咁讲翻香港人嚟到台湾揸车更加唔适应添，好多嘢。唔好话左右睇嘅问题啦，你做 香港人嚟台湾，你话揸车啦，连过马路都可能唔适应噶 喎。 唔系咯，加上你话仲要揸埋车咁 啊， 真系 咁啊，同埋再加上台湾啲路又细，即系尤其是山路啊，尤其是咩，成日都有嗰啲新闻咧，香港人话咩清境落嚟啊，无端端撞埋个山道啊之类嗰啲，经常有啲即系好细微嘅新闻啦，啲即系除咗即系个驾驶态度，你唔好明啲台湾人。之外，路你又唔熟，再加上都路危險咧，更加唔應該自駕行添。 同埋又唔習慣台灣嗰啲交通嘅嗰啲佢哋駕駛人嘅嗰啲習俗啦。 係咯， 咩高紅色嘅咩左轉啊，定係乜嘢嗰啲好多嘢噶嘛。 仲有 又分散嘅 左轉佢啊， 有高紅色左轉噶嘛。 高紅色左轉好出名噶，台中都有啦，其實。 台中有 啊。台中經常 慢慢已經蔓延咗咗其他地方。 開始延上嚟啊！仲有啲左轉佢係兩支。安全起见两支灯打晒啊，咁嗰啲咧，啊，双黄灯打晒 嘅，唔使喐嗰啲啊， 即系呢啲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香港人过嚟就好危险咯。 系嘅，唔系咁你住落咗我哋都知噶，其实喺出面揸车，我哋都有阵时都好惊险噶。即系虽然我哋住咗咁多年，系咪先？但系一揸出去咧，其实因为好多嘢预测唔到。 即好似我去年同个 friend 去咩澳曼大啊嗰啲地方玩咧，即系南 揸车去， 梗唔系啦，傻嘅咩？佢包车去啦，咁司机揸啦，我哋 啲路都好难揸， 我哋咪瞓到只死尸咁啦。 我都揸过一次喎，去澳曼大咧， 坐都头晕啦，咁揸喎。 唔系佢啲路咧，唔系嗰啲咩石屎路嚟噶，嗰啲系嗰啲泥土咧挖出嚟一个平路咁样，但系咧。又行得多，行得多咧，佢中间嗰个系会夹起上嚟嘅， 哦、 即系得两条 泥路嗰啲， 系啦，得两条坑。咁我曾经试过一次就是去澳曼大啦，跟住去到沿路刮底，你明唔明啊？因为佢中间夹得劲个头啊， 加上落雨咁样风化射 咗，系啦，一路咁夹夹夹夹夹咁上， 同埋铲泥， 车都撞伤， 冇办法，佢条路又唔宽。咁变咗咧，你为咗避免摩擦咧，就变咗可能我再揸 侧 少少， 跌落悬崖噶， 惊噶，都惊噶，因为变咗你个辘就唔可以即系凹晒两条坑里边咯，再侧少少，咁你有啲咩意外就真系随时唔知去咗边噶，所以呢个我都系亲身经验嚟嘅，所以尤其山路咧，千祈尽量唔好自驾咯，我都系咁嘅建议嘅。 我喺台湾咁多年都唔敢揸，我都唔敢揸。 系，但系我觉得台湾如果自驾都有啲地方可以 OK 嘅。即系人少啲，车少啲嘅都可以试下嘅。但系当然，你都一定要熟悉嘅环境咯。譬如好似台东花莲，其实 O K 嘅，即系啲路嘅比较阔下嘅。咁你话譬如南部垦丁嗰啲，其实我都 O K 咯。因为我以前细即系后生嗰时，我咪好 细个， 即系好兴喺嗰边租架摩嗰啲电单车。 我后生都系 好 happy 啲，系风驰电掣咁噶嘛。 仲耐唔到，成日刹车啊嘛。 你嗰啲刹车有特别目的啫，你后面有人喺度系嘛，防住你又唔同噶嘛。咁某啲地方台湾我都 OK 嘅，即系台中市都勉强都 OK， 我觉得。 但系意思系 到台北嗰啲就争， 但系市区嗰啲都会有嗰啲驾驶态度啊，嗰啲都系危险嘅，你唔熟。 但系 觀光地區嗰啲咧，旅遊景點咧就真係盡量唔好自己揸啦，即係自己揸真係有啲問題嘅、 嗯。 因為台灣有啲山路咧，即係比較崎嶇啲嘅，因為台灣啲山咧出曬名嘅啦，其實即係突然間好急嘅啲路、 嗯， 因為佢由平地去到係三千幾尺公尺噶嘛，係好誇張嘅啲路，係得單程嘅啫。所以次次咧去嗰啲咩玉山嗰啲咩睇落雪啊，睇咩流星雨啊嗰啲咧，次次大塞車嘅。咁因為上面可能有架車落緊嚟，但你後面成堆車上去，哇左閃右避咧，可能閃成個幾鐘噶，你知唔知啊？呢啲係一個問題。 仲落雪咪成架車跣住落去。 跣啊！係啊，你落雪你又要上鐵鏈，又各樣嘢比較危險。 但係即係頭先我講你旅行，你租車頭先所講啦，你擦撞咁，你成個旅程你都起碼嗰日基本上唔使點玩㗎啦。係㗎， 係㗎。 如果你係包車嘅擦撞，咪的士司機搞掂，你咪 call 大架車咯，必要時。 即係包車即係有埋司機，有埋車，包埋油，一日計幾多錢咁樣嘅。 都唔使煩。 咁呢個我都好推薦，因為我好多朋友我都介紹包車俾佢嘅，咁啊真係幾方便㗎。即係佢一日譬如某個線路，即係話俾佢聽，預先講咗啊，要行邊度嘅幾多人，咁啊大概幾多個鐘，咁佢會幫你 check 噶啦。佢喂你咁樣咁多點行唔完嘅喎，八個鐘，咁佢話俾你聽，譬如少啲呢幾個，或者轉其他地方。佢其實呢啲建議都唔錯嘅。 佢熟啊嘛， 熟，同埋咧佢有啲私夥景點啊， 係啊， 私夥景點 係好多司機都有嘅， 啲在地人先知啊， 在地先知嘅。有啲私夥景點啦，私夥餐廳啦、 哦， 去邊度食啲咩燒雞啊，或者咩山豬肉啊嗰啲咧，餐廳佢哋先知嘅。 咁 邊度平靚正？ 嗯， 當然啦，佢或者佢識啲鋪頭，即係佢餐廳老細，可能有陣時私人都會醒啲俾佢。我唔知啦，但係我覺得佢介紹啲好嘢俾你，我覺得都唔錯咯。系咪先？俾人赚有乜所谓啊？系咪先？ 系咩？好多人咪噶喎，诶，话你赚晒我噶，唔得噶。 咁、啊、人哋都系服务嚟噶。 啊，唔系我赚得，你赚唔得噶嘛？好多人都咁谂噶。 尤其是我介绍有之前有俾啲朋友咧，真系都赞不绝口嘅。即系有啲司机好到咧，一朝早接你嗰阵时咧，系切埋生果送俾啲客食， 买埋手信添啊， 系啊， 送埋俾我 啊。真系着晒制服嘅添啊，有啲就好劲噶。跟住咪佢话喺边度食？特色早餐，我特色啊嘛，得你去边只先，咁咪在你去边度食，时间又俾你安排。 咁你要介绍下，俾埋我。 系唔错噶，真系 唔错噶。我 都有啊，上次嗰个啊嘛， 咁咪同在南陀嗰个咯， 系咯， 好老友噶。 咁所以有阵时要靠口碑啦，即系好多香港朋友就一开头就谂住用价钱去拣嘅，边间平啲、正啲咁样，其实系有问题嘅。有啲佢用嘅车旧， 有平又唔会有正。 系啊，有啲司机嘅态度唔好。 永远都系一分钱一分货。 系啊， 永远记住呢句说话。 系啊，你如果搵到啲特平，你反而担心啊，真系有阵时。 啊喺度顺便同问下，唔好咁多成日 PM 我话咩嘢边度平，咩边度平，我系唔知噶，我从来唔会搵咩平嘅嘢噶，就系是买机票啊。 哦。 我台中飞，我净系搭一架航空公司嘅啫，所以唔会有平噶。 一家你有投資 嘅， 唔係有投資，同佢有感情啫。搭咗30年嗰間，我就係搭華航嘅啫，唔使問我邊間平。 哦，你唔係同嗰啲空服員有感情 係嘛？卅年前嗰啲應該冇曬㗎。 公司有感情。 卅年嗰個已經而家點樣已經係 阿嬸嚟㗎。 阿嬸嚟㗎喎， 婆添啦。咁、哦、啊， 如果 反問我， 喂提我話，而家發現好多阿嬸喺上面喎，好似 係啊， 係嘛？ 嬸啊，每架機都擺幾個嬸喺度噶啦， 但係成架機都幾個啫喎，佢仲要擺幾個嬸， 台中都係得嗰6個零， 我咪所以我呢期你冇 個個零鐘頭， 我最想台北搭咧， 擺對兵喺度服侍你啊！ 呢期我最想台北搭啊，因為自從呢個機節方便咗咧，我寧願上台北有陣時。 哦，係喎，係喎， 我寧願上台北搭，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上台北搭噶啦，以前 因為台中啲班次太少， 因為少二嚟 貴 麻煩啊，係啊又貴喎、啊，台北反而仲平喎，同埋我覺得麻煩啊，因為你飛機喺到香港咧就停喺中間咁，成日仲要轉嗰啲死人巴士啊，咁好鬼煩噶嘛。 因為台北嗰啲機就大隻啲嘅， 係咯、啊，台北舒適啲啊嘛， 空調啊嗰啲接駁嘅，咁台中飛咧一定係細機， 係咯、 啊。因为佢机场本身限定就唔可以大机降落嘅，你知 唔知啊？呢个台中机场渣咯、 啊，所以就是、 所以我呢期兴台北飞啊。 哦， 因为方便啊嘛，你高铁转机节其实好方便。 不过呢个题外话啦， 系啦，无端讲飞机嘅， 系咯，有拣。 喂，讲紧车噶嘛，呢个上天空噶。喂，关话你讲啲题外话，你讲埋呢句啦。喂，你喂今日咁靓仔啊，剪到头发， 应该 出下镜喎，好靓仔喎。 攞刘德华幅相睇，差唔多啦。 刘德华 唔系边个咩？阿赌神啦。 赌神 睇后面咯， 唔见 系咯，咁啊讲翻租车啊，点解咁啊租车？ 我租车都有经验喎、啊， 系 其实咧， 我未租过车， 即系我最近添啊，同尤其是我系极少可租车，极少可即系自己自驾， 因为你自己有车嘛， 自己有车嘅，咁啊方便嘅，都熟路嘅， 唔计价 啊，有啲原因啦，咁啊要租车啦，因为去嗰程之后来回程咧，惊自己体力顶唔顺啦，因为好夜嗰阵时，咁啊变咗系租车去。咁啊，坐車翻嚇，咁啊去高雄咁樣嘅，咁啊去咗兩日啦。 哦，即係台中揸車落去。 係啊，台中揸車落去，咁啊再翻嚟嗰陣時就坐高鐵翻嚟。咁其實而家原來我發現哇，好方便喎，租車都即係自駕租車。係 啊。 但係咁樣，我覺得咧最緊要就係揾啲大牌子，可能又貴少少嘅，但係咧相對嚟講咧，你就麻煩會少好多，同埋唔會咁多嗰啲臨審嘅問題嚇。咁加上就係其實佢保障多啦，第一保險又有啦，同埋又佢嘅點啊，還車地點多啊，你變咗係你可以係佢叫夾地租月地還咁樣噶嘛，其實價錢差唔多嘅啫喎，係啊，咁你如果越大公司咧，佢點越多咧，咁佢變咗你還車嘅地點就方便好多嚇，同埋攞車嘅都好方便嘅，咁最主要就係、是、我租呢間咧，可唔可以開得名啊？應該得啦嘛。 好多 和运租车 系啊，正啊， 系啊 ，Toyota 嘅佢本身系自己系嘅行业，佢好处就系车种多，点又多，价钱又公道嘅，同埋最重要还车唔会点样啰嗦，呢个好重要、啊，因为我听过咧有 friend 咧喺花莲唔知租嗰啲私人嗰啲咧，一还车就出问题啦，你呢度好似喂，好似去嗰租嗰阵时冇嘅喎，呢一笪点样嗰个又凹咗咁样。大佬，你租嗰阵时点注意到咁多细节嘢啊？系咪先个拎系冇刮到啊？点鬼知咩？但系有啲细车行咧就会玩呢啲嘢。 嗯，即系听 闻 啦， 听闻啦、 啊，正常啊，正常。 咁佢变咗你遇到呢啲就大镬啦。你话又唔系话平得好紧要，咁你大行就唔会，大嘅车行咧，佢就我即系、就是、我嘅感受啦，就系、是、佢只要睇冇严重嘅凹陷啊或者甩啊各样咧，少刮痕佢都唔理嘅。 咪上次我同我阿 Logo 啊租车嗰阵，阿 Logo， 我开名， 唔系啊，上次 阿 Logo 上过你节目啦， 上过节目啊嘛，咁佢又喺和运啊嘛，喺台中火车站嗰边、 哦， 我同佢一齐去租架车去拜神啊嘛，咁佢有download 咗 Apps 嘅，咁、 啊、 你怀疑嗰佢有 Apps 咧，会有你嘅资料，咁佢同埋你嘅网嗰个版面啊、 嗯， 如果你觉得佢会 list 咗依架车有咩问题嘅，但系你觉得你行埋去体验嗰架车。另外仲有一個問題，譬如話車尾可以你即刻影就上載埋喺嗰個網，你嗰個嘢 之 嘅，影完曬相，影完四角相，冇問題，你覺得冇問題啦。同埋佢 list 咗資料，本身依架車係發咗咗右邊 公司咁樣， 右邊嘅咪和運 咯。啊，有和運啊， 係啊，然後就 OK 咗先 和篤， 然後翻我哋上去三個鐘嘛，翻到落嚟再 check 一次睇下冇問題，再影翻咁樣就 OK 嘅就。成场事都冇一个服务员骚扰你嘅， 系、嗯、啊系啊， 交车还车都系， 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成个程序咧唔会好耐，还车又快。 有冇玛莎拉蒂租啊？ 冇锁匙添嘅， 老塔为主噶， 冇锁匙添嘅， 架 车为 主 嘅， 架车冇锁匙 嘅。不过咁佢好多傻嘅，其实都因为佢大啊嘛，车又多咧，佢其实有阵时啲淡季咧，日即系唔旺嘅日子咧，有好多优惠嘅。其实， 嗯， 我最近嗰次咧就系好多优惠，就系话。佢租一日送一日， 哦咁正， 系啊！你只要系平日里边咧，系租一日送一日嘅。嗰阵时我租嗰架2500啊嘛，但佢送多日喎，又系加埋就系2500啦，两日俾你玩，嗯、即系三日两夜可以。 即系淡季，都系嗰日嘅，都要连住嘅。 连住一定要连住，连住都系要旺，总之都系 淡日 淡日啦，闲日啦吓。同埋佢仲系包埋你咧，你夹地租月地还喎。 系啊，好方便。 哇，方便到爆啦，系咪先？所以。好多呢啲優惠你可以查下上佢啲網站睇下嘅，同埋佢有陣時不定期咧就話某種車種咧係會有優惠嘅，因為可能佢新車出嚟車太多啊呢只車種，咁佢會特別會平啲俾你嘅，有嘅好多嘅，所以可以多啲比較一下。 不過咁即係雖然租車好方便，但都嗰句啦，遊客咧就盡量唔好啦，就包車啦。但係如果你住落咗啦，喺度揸車熟咗啦，去其他地方玩嘅咩咧，咁不妨租車咯。 係噶係噶，唔係我最講到。即係仲有一個例子啦，我有個 friend 係固定會租車去玩嘅、 嗯， 即係佢台灣人嚟嘅。 係去邊度咧？花蓮、台東，因為佢嗰邊咧，你揸車去到咧已經好辛苦噶啦， 去到先租啊， 塞到爆噶啦，係啊，佢已經預約咗噶啦，其實預約咗，一落火車咁啊即刻有車去揸啦。咁我哋嗰度揸兩三日，揸完抌低架車，又輕鬆坐翻火車翻嚟台北或者去台中。呢、這個方式好好咯。 呢度又係喎，頭先講話個點嘅問題咧，其實好多係火車隔離就已經係有佢嗰個服務點 嘅，好多都係高鐵站啊、火車站都 好方便。 係係，同埋你自己其實那個，如果你即係我唔理過，即係 得嘅得嘅。 即係如果你自己揸車去到咁遠咧，其實有錢都差唔多租車嘅價錢㗎啦。 哇！但係你花蓮點揸車去啊？ 係啊，咪有人係咁做。 蘇花公路 都有人係咁做㗎，即係都有㗎。 呢啲我後生嗰陣先做嘅嘢啫嘛。 你都唔係好老嘅。 吓、啊、哦，好 租车系咯，大概俾大家意 见，即系大家参考一下啦。即系我哋噏啫，未必要听嘅。通常佢噏完之后都啲人都唔疏我哋噶啦，系咯。 如果有咩大家想再了解多啲，咪留言俾我哋咯，留言咯。 但系总之记住唔好问我边啲平啊，我系唔知噶。我买亲乜嘢都比阿老温笑我贵嘅买得。 唔好咁讲，你高尚人嚟。 好啦，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系咯，拜拜。 拜拜。